譬如说渠明目九翼，这一句文是说渠这个名表示老鹰左右二目能够看见左右二边，隐身而有九种不同的翼，但是并未说明是哪九种翼，所以称为文重翼不重。因此要重宣这九种翼。二，翼重文不重，如说地势有签名等。四句中的第二句是翼重文不重，这一句文全表了翼，但是文没有完全。譬如说地势有签名等，这一句文全表了第四天有一千个名字的翼，但是在文中没有能够说明是哪一千个名字，所以是翼重文不重。因此呢，要重宣这一千个名字。三，文意句不重，如说人天等。第三句是文意句不重，文与意都不完全，但是呢也没有什么重要性。譬如说人天等这一句文也不全，所要表达的意也不全，文并不能全表完整的意，既然不全，那么就不必重宣。四，文意句重，如以节诵，重诵前意。第四句是文意句重，譬如前面的经文详细全表了一切法无二意，文与意都完全了，这个时候再以颂文作为结束，重宣前面文意的重要性。所以文说如以结颂重诵前意。经一第四，故说重言。解深密经此处，解甚深意，密意菩萨以颂文重宣，是属于上面四句中的第四句，文意句重，而重宣颂文。旧人相传，但说三句，略下不说此第三一句。前人所传的重宣，都只说第一句，或者第二句，或者第四句。第三句文意句不重，不需重宣，所以就省略不说了。又是十二部经，颂有二种，一者音颂，二者风颂。故《杂集论》第十一云：音颂者，即诸经中，或以颂重颂，又不了一经，因更颂事，故名音颂。风颂者，为诸经中以句宣说，或以二句，或三，或四，或五，或六。